边框这点啊，就给它破坏。 哎， 那今天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所以在今天，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有防水胶条，这是帮你做安全性的，帮你防水。 嗯， 当然更关键，我觉得是在锁的部分了。 锁的部分。 所以第一点啊，为了方便咱们消费者的使用，三眼的密码锁，这个是常规配置， 对， 我们一定有啊，您使用起来很方便。第二点就是我们配备到一个 TSA 的海关锁， 只有这样的大品牌，外交官的这样的大品牌，能够在细节方面能够做到如此的人性化，能够做到如此的贴心化。另外，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价格确实具有优势。我们以前卖过599 26寸的大箱子，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只需要499元，您就可以带走。另外，您近途旅行的时候还可以选择20寸的小箱子随身携带，399元，非常的方便。灰紫两色都可以选择。另外我们还将赠送您26寸的是旅行托特包一个，还有20寸的您可以选择是旅行三件套，也是完全免费赠送的。我们给您送货上门，您验货之后再付款，一个电话400-015-5151。好了，我们感谢新浩的到来，希望下次能给我们介绍更好的商品。 下次再见。 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6月1号至6月3号年终庆送积分活动开始抢购了，新老会员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还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二里又跟大家聊聊这个什么性价比高的东西，什么这个好喝的东西。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来自于福州的茉莉花茶。 是的，来自福州。为什么要来自福州呢？ 嗯， 因为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 也就是故乡，茉莉花茶的故乡。 嗯， 人家的那边的这个茶青，人家在那边的茉莉花， 嗯， 人家那边的熏制工艺， 嗯， 都是正宗的，都是老的，都是有传承的。 对，人边那边真的也有上百年的传承的制茶的老家族，对吧？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实我们带大家就是喝喝这种的老茶人制作的这种老茶。嗯， 哎，一提起老茶人啊，福州当地的人耳熟能详的一家是什么呢？ 嗯， 姓林，林氏家族一直在做这个茉莉花茶，当地人也非常的认可。 嗯， 而且呢，这个家族非常的显赫。 嗯， 为什么说它显赫呢？因为这个家族里边竟是这个茉莉花工艺传承的大师。 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道祖，来自于谁？来自于这个家族当中的第四代传承大师，也就是林增钦大师 啊， 监制的茉莉花茶。 林增钦大师是真正的福州茉莉花茶的传承大师啊，这是福建农学会给的这个协会给的这个荣誉的这么一个称号。 嗯， 所以呢，真正是大师茶。 嗯， 那其实我们能喝着吗？ 能。这个跟你说这个事儿，肯定就是能喝着 吧。哎，那我知道这市场现在如果喝大师茶，比如茉莉花，任何一种大师茶， 嗯 啊，那么小小的一泡五克八克就卖到50块钱， 大家 对吧？ 耳熟能详，很多这个广告里边也是， 对吧？啊， 大师茶 是吧？ 但是啊，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不一样， 嗯， 就要让大家拿到性价比，让大家喝的好茶还便宜，这个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使命感 啊。你要知道那一五克茶，大师做那一五克茶，一泡就50块钱，我喝10泡就500块钱，10泡无非就是一两而已， 一两 是500块钱。 那你觉得今天500块钱喝一斤怎么样？ 那就太值了。 是吧？ 如果是500块钱能喝到一斤的大师茶，那就是太值了。一斤，你想，一斤是500克，十两啊，比那个现在那个什么，那要翻出十倍来， 翻出十倍来。499， 500块钱，499，一斤茶。 你觉得一斤茶就挺实惠的？ 哎，确定是林增钦大师或者真正的大师茶？ 真正的林增钦大师监制。来自于福州的传统的茉莉花茶。 是， 你觉得实惠？那今天让 当然实惠。 你觉得两斤怎么样？ 两斤就是一千呗， 一千，但是499让你拿两斤， 就是再送一斤， 再送一斤， 两斤499大师茶、 嗯、 啊，林增钦大师茶，那有点难以想象了， 有点难以想象 了、嗯、 还有更难以想象的是、 嗯、 因为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嗯、 我们是直接和林氏家族直接对接的， 嗯嗯， 所以今天499块钱，不说别的，不说虚的，哎呀，还有什么减价什么的， 嗯， 499三斤茶您拿走。 你等会儿，你确定这三斤都是林增钦大师茶？ 都是大师煎制茶， 都是大师茶， 嗯， 三斤， 嗯， 499， 对，三斤499，没听错。 茉莉花， 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 传承的茉莉花茶， 传承的茉莉花茶，正宗的，用的是福州的茶青，用的是福州的茉莉花， 传统的嘛，就是福州的茶青，福州的茶，福州的花，嗯， 而且还是福州的大师林增钦煎制的，一点错没有。您没 那还等什么呢？抓紧定吧！ 我刚才说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李想都惊了一下。 真是真是真是， 嗯。所以啊，更是能说明这款茶其实在市场上的难得， 嗯， 这个价格在市场上的难得。 嗯， 大家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有些老顾客，我估计都已经打进电话了。 是的， 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之后。看到放心的茶叶以后再付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为什么说难得？ 嗯， 就是因为市场上啊，这个大师茶实在是有点贵， 真的太贵了。 但是呢， 假的到处有。 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这次直接和这个林增钦大师啊， 嗯， 他的这个徒弟去接触的时候。 嗯， 也说这个林增钦大师呢，其实有一直秉承着一个信念， 嗯， 就是说，茶叶要让老百姓喝得起， 嗯， 好茶一定是流传于民间的， 嗯， 不能是王公贵胄啊，说什么把这个价格炒得非常非常高， 嗯， 这个背离了茶叶本身的这样一个内涵， 只存于庙堂是不对的， 对，只存于庙堂是不对的。嗯，真正的好的茉莉花茶，它的工艺本来也是来自于民间的， 对， 所以要还于我们的老百姓当中。 为什么愿意在我们这儿跟大家去推， 嗯， 而没有给一些茶叶的经销商？ 对， 它可以以这种给大家品尝的价格给经销商，但是经销商转手卖还是卖得很高，然后呢把大师这种初衷让大家能品尝到真的好的茉莉花的初衷就没了。 嗯， 所以呢他直接和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进行合作，在这儿呢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喝到，哎，林大师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嘛，是真的服务于了咱们老百姓，特别是北京的老百姓又爱喝茉莉花， 嗯， 对吧，让大家尝一尝传统的福州茉莉花大师茶是什么味儿。 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听众您真的是抄着了，来自于 逮着了 啊，逮着了，哎，来自于福州当地的这个采用福州的茉莉花茶的茶青，采用了福州的茉莉花，同时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都很难寻见的大师煎制的茶， 大师煎制 大师茶， 嗯， 今天来到了北广生活时间，来到了北京， 嗯， 来到了您的身边， 嗯， 499元拿走三斤的大师茶， 三斤呢， 我一提三斤这个理想，哎 哎呀，对，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对， 太高了， 所以这个茶啊，不用我们去解释。 499，有一些所谓大师做的茶，您能喝着多少？您就喝着一两。 哎， 这个490是三斤，所以咱北京电台就实惠呗。 嗯，就实惠呗。所以这个茶不用再解释什么了，499块钱拿走三斤的大师煎制的福州传统的茉莉花茶，400-015-5151，400-015-5151，别再犹豫，因为错过这个节骨眼儿，就没这个价了。 是的， 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我们是送货上府， 嗯， 验货之后再付款， 嗯， 不喜欢没关系，再退回来，没有一分钱的运费。 是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茶您拿到手里边以后，什么都不用看， 嗯， 直接闻一闻那个味儿， 嗯， 就知道什么叫正宗的福州的茉莉花茶。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呢，一直是有这个传统的。 对， 说宴请各国的来宾， 嗯嗯， 小到咱们老百姓串门，都是喝这个茉莉花茶。 嗯， 很多人都是喝着茉莉花茶长大的。但是呢，很多人发现就是在市场上啊，随着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传统的茉莉花茶的味道很难寻找到， 香精，然后呢偷工减料， 嗯， 印制的料不足，印制的火候不足的这种情况是特别多的， 而且 嗯， 真正懂火候的茶人 也少了， 也少， 少之又少。